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胡厂长领着关山林看了仓库里的拖拉机之后，突然明白上当了，他连忙作揖说：“哎呦，老关呐，你饶了我不？”关山林说：“我是想饶你啊，可乡下不饶你。老胡啊，你也别紧张啊，你这儿呢物产丰富，东海之大，我只取一瓢饮，我就要三台，多一台我也不要。”胡厂长急了：“老关，我是有计划有任务的，我要完不成，县里要罢我的官。”关山林却硬着心肠：“ 嘿嘿，我不管你的计划，我不管你罢不罢官，我呀只认你这个财主，你是财主，我就打你的土豪，分你的田地。嘿嘿，我不打你，我打谁呀？” 胡厂长眼看着守不住了，就讨价还价：“老关，怎么着，我给你一台，款子呢你想什么时候付就什么时候付，我不催你，怎么样？”关山林却不容商量：“ 三台，款子的事儿再说。”“ 老关，那两台？”“ 三台，一台也不能少。”“ 老胡啊，你怎么像个卖小葱的娘们儿？你太让我失望了，失望的都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了。”胡厂长听后哈哈大笑：“ 哎呦，老关呐，真有你的啊！老关，我这就知道当年你们是怎么把革命闹成功的了。老关，我答应了，给你三台，一台不少你的。哎，不过你要等一段时间，我这些都是有主的，我再给你下单子。” 关山林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 老胡，你给我缓兵之计呀，你当我是新兵蛋子啊？行啊，要我等我就等，等多久都行，我呢就在你家住下，什么时候你把货给了我，我什么时候走人，我也好伺候，每顿呢四凉盘四热炒，外加半斤五粮液。老胡，这不为难你吧？”“ 哎呦，你这还不叫为难呐，你这还就好伺候，你这住上几天，我这一台拖拉机就没了。嘿，我还不如趁早给了你呢，来个痛痛快快的，纸船明烛照天烧，送走你这个瘟神的好。行了，你叫他们明天来提货。哎，老关，我有一句恶话在心里堵着，我不说不痛快，我得说给你听。老关呐，你这个样啊，完全像一个明火执仗的强盗。” 关山林这样整天忙活着，就给家里增添了很多负担， 首先是吃，老家不断来人，一来一大帮，一个月得几斤茶，好几条香烟，喝完抽完还要吃饭。乡下人干的是体力活，肚肠大，猪妈几天就要往粮店跑一次去背米。关山林有个规定，凡是乡下来的人，饭桌上不能断了酒，不能断了肉，荤菜素菜加在一起不得少于八盘。关山林说，人家在乡下一年到头难得沾上油水，过年才能割上一块肉，人家进城来看我，就算走亲戚也得添俩菜吧。猪妈整天大篮小篮的往家里提鸡鸭鱼肉，在厨房里忙昏了头。猪妈说，哎，你哪里是在带亲戚啊，你这是在闹共产哦。关山林笑了笑， 哈哈，共产有什么不对啊，咱们当年闹革命，咱们不是图共产又是图什么？猪妈，你别给我打了这个脸，你别给我丢面子，我告诉你，这不是一顿饭的事儿，这是共产党让不让人寒心的事儿。 哟，有这么严重吗？ 有没有这么严重，看咱们怎么想怎么做。再说了，人家每次也没有空着手来呀，人家不也往这儿送东西呀？ 嗨，你也不看看那都是什么东西，一把粉丝儿，见了汤就糊，一口袋红薯干儿，长了霉都让我送人喂了猪了，几条小鱼干儿啊，连上位都不吃，就送这个也值得你这么念叨？ 哎，东西啊你不爱那是其次，可人家呢，那是一份心，人家一份心交给了你，你就是手脖子再觉得累，你也要恭恭敬敬的把它举到头顶上供着。 其实猪妈打心眼里是赞同关山林这个心思的，猪妈就服关山林，所以猪妈再忙再累也毫无怨言地往家里扛米，往家里大篮小篮地提鸡鸭鱼肉。但是猪妈这么做也不是一点意见也没有，猪妈是有意见的，猪妈的意见不是吃是住。乡下来了人，不光喝酒吃肉还要住，关山林不让人家去住旅店，让人家在家里住。关山林说， 家里又不是没地方，家里宽敞的能住一个团都行，何必花那个钱去住店呢？省下几个是几个，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珠子，别拿着去烧包。 关山林这么一说，家里就成了旅店，乡里无论谁来了都在家里住，有时候一两个，有时候七八个，住也是有住的，但就是住下的人没有讲究，首先是随地吐痰，吭哧一口吭哧一口吐得到处都是。猪妈特地多买了两个痰盂回来，一个屋里放一个，都放在明显的地方，但是不管用。猪妈就专门叮嘱说，你们呐，吐痰呐，往痰盂里吐啊。人家也点头笑着说， 我们知道，我们再吐呢就往痰盂里吐。 可是猪妈一背过脸去，吭哧一声又吐到地上了，不是故意的，是没有这个习惯。再就是不爱洗脚，不爱洗脸，大老远的来，一身的风尘，又都是干活的人，身上攒着汗泥，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崭新的被子往里一钻，就打开了呼噜。你想让他们洗吧，人家脸红的不好意思，还说不脏，前几天才洗过。猪妈自己就出生在乡下，知道乡下人那点羞涩，也不好硬把人家往洗脸间里拽，拿洗脸盆打了热水给端到房间里，第二天早上人走了，猪妈打扫房间的时候，那半盆水成了一满盆，白水成了黄汤，一闻有一股尿骚味儿。原来人家图方便，把洗脸盆当成了尿盆。地可以天天拖，洗脸盆可以天天洗，但被子是不能天天换的。天天换，关山林也有意见，说是显出了嫌弃，显出了铺张，显出了隔阂。关山林曾经生气地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啊？不就是被里子黑了点吗？不就是被子脏了点吗？黑点脏点又能怎么样？未必就死人不成？你们这么张扬，你们还有一点阶级感情没有？哦，就显出你们干净，我看未必。我看呐，要说脏是你们脏，是你们的脑袋瓜子脏。 关山林一边说着，一边拿粗大的手指用力地往自己的脑门上戳，表示出一种强调。关山林这么一戳，把猪妈给戳得心虚了。猪妈背后就找乌云诉苦，她说，哎呀，脏是事实吧，不干净是事实吧，我也没说嫌弃的话呀，也就是拆拆洗洗，这就不干啦，还要批评我？乌云也不好协调，明知道猪妈是个有着洁癖的人，眼里和心里都看不下去，但是关山林把问题上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在原则性问题上，没有人敢做关山林的对手。乌云只能单方面地劝猪妈，要他睁只眼闭只眼。猪妈却说，我能睁只眼闭只眼吗？你没看看客人那个房间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也不好形容，我也形容不出来，反正啊，连咱们的猫都不愿意进去，尚未一到门口就绕着走，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惨状。猪妈，你就不要犟了，你在我们家几十年了，你该知道，要比是犟啊，咱们谁都犟不过老关，咱俩合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我是服了这个气了，我劝你啊，也服这个气吧。在别的方面，你该怎么管就怎么管，你想怎么管就怎么管，随你的心意。客人房间的事儿，你呀，就放任自流吧。猪妈在这个家里待了几十年，知道这个家是怎么一回事儿，知道这个家实际统治者是谁，知道自己不能拿那个顽固不化的统治者怎么样。先前来找乌云，也只当是找一个倾诉的对象，找一个理论上的同盟军。现在分明同盟军是没有的了，再往下说，说不定还会说出另一个对头来。猪妈只好不说了，只好扭头走开，去做自己的事。嘴上不说，心里却禁不住想。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乌云他也算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吧， 搞了几十年的医，最认的就是一个干净。平时谁吃饭前不洗手他都不医，怎么碰到老关这个人他就软了虚了，他就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了。哎，这个家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才主宰呢？关山林把家安在了湖北洪湖，安在了他的老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再也闭口不提要求重新工作的事了。他起床吃饭上街和随便什么人聊天，回家睡觉晨起暮息，样子十分满足，生活颇有规律。人们都觉得他像是一个少年出家历尽沧桑，晚年归来养老的寓公，奔波到头了，革命彻底了，心如止水了。只有乌云知道，人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关山林的心没有死，他的心永远不会死。在他的胸膛后面，仍然有一颗顽强的火星栖伏在那里，它没有熄灭，永远不会熄灭。有一个细节，只有乌云一个人留了心。关山林为自己订了大量的报纸，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到参考消息，差不多有七八份之多。关山林每天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些报纸上。他看报纸不像多数人那样只看标题和感兴趣的文章，他是从一版到四版，每篇文章都要认真读完的。他读报读得很仔细，你把它叫做阅读不如叫做研究，实际上他就是研究。他把他认为重要的文章用红蓝铅笔勾出来，标上此处全家一阅，如此动向发人深思之类的每一批。他的情绪是随着报纸报道的消息而变化的。如果国际国内的形势一片大好，那他那段时间就会表现得很安静，不声不响。安静久了就会困抱似的打个哈欠，安静的再久了就会困抱似的变得烦躁不安。如果国内国际的形势有个风吹草动，他的情绪波动就会很大，兴奋激动焦灼可盼。那段时间他花在报纸上的精力就会多得多，报纸上出现的粗重的媒批也会多得多。这点也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乌云。乌云太清楚，那头躺在老巢里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的老豹子觊觎的是什么了。乌云对此只字不提，他就像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似的。他就把他当作关山林闲得太久太无聊而自己创造出来的游戏。当然关山林并不仅仅是看报，报纸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看报看久了总有一种纸上春秋的感觉。关山林还是有行动的，最有说服力的行动之一就是把老四关襄阳送去当了兵。1977年，关襄阳高中毕了业。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襄阳的学习成绩不错，又是从城市里转来的，基础扎实。学校寄期望于他这个高材生，希望他能够考上大学，为本县争光。可是关山林却不让襄阳考大学，他要儿子去部队当兵。在这方面关山林的态度十分固执， 乌云为这件事儿和关山林吵了好几架。乌云是希望儿子能够念大学的，但是吵归吵，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关山林一向不会妥协让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不惜为此打一场全面的战争。他打了，他赢了。1977年的冬天，17岁的关襄阳应征入伍，成了武汉军区某坦克部队的一名新兵。关山林就是这么主宰着这个家。在他年届70的时候，他仍然雄心不泯，宝刀不老。直到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军队在广西云南前线对越南军队的挑衅进行全面反击的消息时，他仍然兴奋不已。他丢开报纸，站起身来，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动着。他在窗前站住，目光炯炯地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他朝身边的桌子用力地击了一掌，把从门口走过的朱妈吓了一跳。朱妈听到关山林一个人在他房间里大声地说：“打，狠狠地打这些狗日的。”朱妈不知道他在对谁发火，对谁下这个命令，他究竟要打谁。朱妈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探头朝屋里看了看，屋子里只有关山林一个人。11月秋凉的时候，部队开始沿着10号公路朝前调动。调动是极机密的，要求是白天停止待命，夜间行军。10号公路上全是往南线去的部队，在整个黄昏到黎明这段时间里， M74 主战坦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和整队整队的满载士兵的卡车源源不断地朝着南边驶去，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柴油味。车队按照命令一律关闭车灯，只用夜间灯探路，在路面危险的地段有工兵在那里指挥和协助车队通过。即使这样，在快到哀牢山那段路上还是有几辆车翻进了山崖，有消息说至少有10几个战士牺牲了。仗还没有开始打就有了伤亡，这不能不让前指的首长恼火。前指下命令说，各部队在不耽搁集结时间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再出现车翻人亡的事，指挥员到军事法庭报到。四营的文书关京阳依靠在一辆 YW701 指挥车的角落里，眼睛闭着。从黄昏上车之后到现在，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他的怀里抱着一支65式自动步枪，枪口随着车身的摇动老是碰他的头。路面的状况很不好，十号公路本来就是一条2级公路，长期缺少保养，南方多雨，常年遭受侵蚀，再加上这段日子陡然增加了负载量，道路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车子颠簸着，时走时停，驾驶员在驾驶楼里不停地叫骂着。这种情况下，想要真正睡着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京阳不想睁开眼睛，他一直保持着让自己处在一种假寐的状态里。他觉得这种方式能使他忘记眼前的事，静静地想一些问题。关京阳在54军军部宣传队待了3年。关京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坐在南下的汽车里，关京阳想着自己在54军军部宣传队待的3年。这3年中，关京阳从一个腼腆秀气的少年长成为一个文静内向的小伙子。那是怎样的3年呢？简直像梦似的。排练、学戏、汇报、演出，忙乱的日子让他感到充实。掌声、赞语、羡慕的眼光，热情地接近送出，又让他们感到陶醉。关京阳从一个学员很快跳到了主角，跳到了男 B 角，同时在声乐组他也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的基础相当扎实，艺术天赋无与伦比，领导对他十分器重，把他当作未来的台柱培养。而他呢，性情温和，与人为善，修养良好，又博得了宣传队大多数人的好感，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不错。这一切都预示着关京阳有了一个十分良好的环境，预示着他将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发展前途。有一次，成都军区战气文工团的一位领导到宣传队来检查工作，他发现了关京阳，他对关京阳的艺术天赋和身体条件大为惊叹。在看过关京阳的一场演出之后，他提出要把关京阳带走，带回战气文工团。宣传队的领导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事儿后来闹到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说，不行，人我们是不放的。战气文工团的领导说，你们要是不放，我就找军区刘政委要人。政治部主任眨巴眨巴眼睛说，呵，来头不小啊，要一个人把军区政委都搬出来了。战气文工团的领导说，那谁叫你不放人呢？政治部主任停了停，放也行，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告诉刘政委，你就对他说，54军还有一个师的编制，军区若给了这个编制，我们就放人。战气文工团的领导瞪大了眼睛，什么？你这是傍老二的条件呢？哪有这种交换法，拿一个人换一个师，亏你想得出来。政治部主任哈哈地笑了。这么说你是不换了？你不换我们也不换，大伙扯平。关京阳最终还是留在了宣传队，没有调去战气文工团。很多人为关京阳遗憾，但是关京阳自己却心如止水。他知道这件事后只是笑了笑，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儿。他对军区文工团没有兴趣，说到底他并不想走，不想离开宣传队。关京阳不是那种雄心勃勃的人， 对于生活，他从来没有刻薄的要求。他从没有想过给自己定一个多么宏伟、多么令人激动的目标。他是一个心态安静、性格内向、不愿追求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他有着相当出色的天赋，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那是他获取世界的资本。他更喜欢独处，喜欢心灵世界的游泳，喜欢读书。他喜欢诗歌的那种意境，童话的那种想象。更多的时候，他宁愿避开喋喋不休、不知所云的人们，躲在他的帐篷里，与那些书本为伴。对他来说，人生不是一种行为上的步步登高，而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这就是他的想法。当然，他对失去调入军区文工团的机会无动于衷，这些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实际上，他甚至为失去这个机会而暗自庆幸。他不愿去军区文工团，不愿离开宣传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向往，一个令他着迷的梦幻，一个他平生第一次做下的许诺。那是一个女兵，那个女兵叫于兴吴。关敬阳忘不了于兴吴，她是那么的美丽，充满魅力和富有气质。她是他诗歌里的境界和梦幻，关敬阳被她征服了，震动了。他觉得接近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事。关敬阳忘不了他给自己的尴尬。于兴吴不认识关敬阳，他只记得那个跳红长青的小兵，这使得关敬阳痛苦不堪。关敬阳发誓一定要洗刷掉这个耻辱，让于兴吴永远记住他，欣赏他。关敬阳就是带着这个目的进入了宣传队的。开始他们并不说话，于兴吴还是不认识他，他甚至都忘了洗衣服时他问过他要不要帮忙这件事。于兴吴是舞蹈组的主角，是整个宣传队的明星，他是一只骄傲的白天鹅，他不会随随便便地跟别人说话。但是很快的，他从新分来的那些小兵中发现了关敬阳。关敬阳艺术天赋出众，人长得文静秀气，举止言谈与众不同，于兴吴开始留心他了。他们还是很少有话，大多数时候是关敬阳在于兴吴跟他说话的时候不太爱开口，好像很冷漠，对于兴吴和对所有的人一样并不在意。于兴吴觉得这个小孩子，他在心里就是这么称呼他的，这个小孩子真有意思，他干嘛要把自己弄得像个大人似的呢？很快的，于兴吴发现他错了，关敬阳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孩子，他比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的大人都富有智慧。有一次，他发现关敬阳一个人躲在一边看着一本书，他看书的样子安静而投入，脸上带着一种神往的神情。于兴吴走了过去，想看看他看的是本什么书。那本书是一本名叫屠格涅夫的俄国作家写的，写的是一个关于草原的故事。于兴吴只看了几段就被这本书迷住了。于兴吴问关敬阳可以不可以把书借给他看一看，关敬阳同意了。于兴吴把书拿回自己的宿舍，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书看完了，他泪水连连，为书中描写的大自然而感动， 为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所感动。他发现有好久他没有这种为了一种神圣的东西而由衷的感动了。从此他们俩开始有了比较多的往来，因为那本书，也因为随之而来的更多的书。在音乐和舞蹈之外，他们就有了别的语言交流。于兴武发现关京阳确实与众不同，他的心细致灵敏，易受伤害，他的感情抑郁丰富，多愁善感，他的头脑无拘无束，富于幻想，他生活在一个别人完全无力企及的精神世界当中。于兴武开始关心关京阳，他越来越想知道他那颗紧闭的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因为他们同属演出组的骨干，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于兴武比关京阳大两岁，但是关京阳发育得很好，他差不多比他高出了大半个头。他们不只是搭档，他演 A 角和一个名叫温建华的男兵配对，关京阳演 B 角和一个名叫黄浦群英的女兵配对。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温建华生病或者什么别的，于兴武就会请关京阳帮着他一起练功。于兴武喜欢关京阳来做他的搭档。他与温建华不一样，温建华总是只惦记着表现自己，急切地把每一个动作都当作亮相，你对他的一招一式都无可挑剔，但是你总觉得他缺了点什么。而关京阳就不一样了，他能使你感到你的另一个灵魂，使你冲动浮想联翩，通身充满灵感，使你有一种创造和飞翔的欲望。关京阳会一步一步地启发你，诱导你，让你在舞蹈与会的王国里淋漓尽致的流连，畅快毕露的旋转，充满信心的腾跃。它能给你一种渴望、想象和倾吐的力量。这种机会不是太多的，因为即使温建华不在，他和黄浦群英也有每日的功课必做。可是他们却有了一次比这更好的机会。那次温建华回云南老家探亲，宣传队突然接到演出任务，而且指定演白毛女。宣传队领导安排关京阳来顶温建华演大春，演喜儿的自然是于兴武。这是他们两个头一回正式作为搭档同台演出。不知道为什么，于兴武有些紧张，他一向是从容的，但是这一回他却有些紧张，他害怕他会演砸了。灯光亮起来了，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于兴武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来。关京阳在一边看到了，走过来，关京阳看着他，在关京阳那线条柔和的嘴唇边挂上一缕轻轻的微笑。于兴武的心一下子平静了，好像有一只温柔的手从他心口轻轻地抚过，他恢复了以往的自信。他们同时向对方轻轻地点了点头。长笛响起来了，接着是小提琴。于兴武闭上眼睛又睁开，提起张开手臂，绷腕翻足，垫着脚尖像一汪清泉似的流出了帷幕。整个剧场都被他那清纯脱俗的出场亮相征服了，全场的观众屏心静气，看着他在满天的雪花中翩翩起舞。 接下来他越来越有信心，他知道他已经把握住了自己和观众，他一场比一场跳得好，一场比一场跳得出色。到走出山洞那一场时，他们重逢了，这一场他们有了更多的对手戏。关京阳带着余兴武旋转，他召唤着他跳跃，他托举着他在空中缓缓飞过。他站在那里，朝余兴武伸展双臂，关京阳的目光中充满了鼓励。余兴武朝他奔去，关京阳接住他，轻轻地将他托举起来。关京阳的手在他的腰间妥帖而有力，于西武感到他的灵魂深处有什么东西点燃了，照亮了，启动了。他依依不舍地脱离开关京阳的怀抱，一连串的旋转站定，现在他要做那个大难度的动作了。他朝前奔去，朝着山洞外奔去，朝着升起的太阳和新的生活奔去。他高高的跃起来，两条修长的腿在空中一字劈开，上身后仰，头轻盈地接触到了脚跟。这就是那个叫做倒踢紫金冠的动作，他做得漂亮而成功，从来没有这么成功。整个剧场掌声雷动。于兴武忽然想起来，他想起他曾为学员队做过这个动作，那个时候关京阳就在场，只是他并没有留意他，而现在他在场，他又做了这个动作，但是他的这个动作却有了灵魂，有了生命，有了出神入化的魅力，是关京阳使他脱胎换骨了。于兴武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涌了出来，他就那么流着泪跳完了整场戏。中场的时候，于兴武和关京阳作为主角站在前台，首长们上台来跟他们握手，首长握着于兴武的手笑眯眯地说，小鬼跳得不错。于兴武笑了，笑得很害羞。这时候关京阳就站在他的身旁，于兴武无意识地朝关京阳靠了靠，于兴武突然发觉他在关京阳的身边竟有了一种小妹妹的感觉，他为这种感觉心里一阵乱跳。那一夜，于兴武很久很久没有睡着，他头一回失眠了。接下来的日子平静而快乐，他们之间再没有什么障碍，他们的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他们的交谈也更随意，更深入。他们都看出对方对自己的倾慕，他们都不掩饰自己对对方的倾慕。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意识到了对方对自己生命体验的重要性。但是，有一层纸没有被捅破，也许太纯洁了，他们没有想到把它捅破；也许太美好了，他们没有狠心把它捅破。也许太羞涩了，他们没有勇气把它捅破。反正他们一直保持着那种亲密而又纯洁的关系。直到三年以后，那一年关京阳18岁，于兴武20岁，他们在这一年成熟多了。照理没有什么事可以使他们改变，也不该有什么使他们改变，可是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是由一封信引起的。那天关京阳接到一封家里的来信，信是母亲写的。母亲在信中告诉他，猪妈病了， 发高烧，经检查是患了肺炎。老人在睡梦中都在念叨着泾阳的名字。关泾阳看过信后，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寝室里，望着墙壁出神。关泾阳从小由猪妈带大，小时候吃过猪妈的奶，家里不顺那几年又是猪妈把他带到山东海城。猪妈带他带的珍贵，只差没有珍珠似的含在口里了。打小时候，关泾阳就把猪妈当成自己最亲的亲人。他熟悉猪妈那温暖的怀抱，熟悉他那快人快语的谈吐。直到五六岁的时候，他晚上睡觉还要吸吮着猪妈的奶头入睡。后来回到家里，母亲坚决不让他再跟猪妈睡了，为此他大哭大闹了好些日子，甚至很长时间都躲避着不肯与母亲接近。关泾阳15岁离开家当了兵，他还是个少年，如果对家里有什么牵挂，那牵挂最多的不是父母，不是兄弟姐妹，而是猪妈。他管猪妈叫干娘，这个称呼是海城那几年延续下来的。关泾阳每次给家里写信，抬头都是这样写：爸爸妈妈干娘。而信中如有问询，大多都是问候干娘的。现在干娘病了，干娘在病中呼唤着她的名字，这不能不让她伤心难过。关泾阳连续几天郁郁不乐。有一天，于兴武来找关泾阳，关泾阳一个人在寝室里。于兴武推门进来的时候，他正在那里独自落泪。于兴武吓了一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到他知道出了什么事之后，他又束手无措。于兴武出身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就他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只知道人家哄着他宠着他，他从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别人。而现在他被流着泪的关泾阳弄得心慌意乱，他不想看到关泾阳难过，他掏出自己洁白的手绢为他擦眼泪。关泾阳默默地流着泪，于兴武心里一疼，就把关泾阳的头揽在自己的胸口上。于兴武伸出手来，一只手搂住关泾阳的肩，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头，也许这样关泾阳的心会好过一些。于兴武继续抚摸着关泾阳，关泾阳的脸贴在于兴武的胸口上，他闻到了于兴武身上那股清香的味道，他听到了他的心在跳，他感到了他小巧而富有弹性的胸脯传导出灼人的热量。关泾阳停止了啜泣，他们靠得太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脸已经紧紧地贴到了一起。当于兴武发觉关泾阳的一双手已经箍住他纤细的腰时，他已经来不及抽身了。他感到一阵心慌意乱，一阵害怕，他想推开关泾阳，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但是于兴武没有那么做，相反的，他把关泾阳紧紧地抱住了，好像他的意识完全不听从他的指挥似的。他能感觉到关泾阳在发抖，他自己也在发抖，他们的颤抖迅速地传染给对方。于兴武感到关泾阳全身都是僵硬的，好像他在拼命地抵御着，努力地把自己建筑成一座堡垒，以便做最后的抵抗。于兴武的脑子一片空白，他周身的血液都凝止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呼吸窒息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让我死吧，让我死吧。他在绝望之中紧紧地抓住了关经阳，把他的脸转向了关经阳，把他芬芳无比的嘴唇迎向了关经阳。关经阳感觉到了，他也做出了相同的反应，他们的头顶在了一起，他们两张豆蔻般娇艳无比的嘴无法抗拒地向对方贴近。他跟他都意识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结合了。这时候，宿舍的门被突然推开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